秒传来的讯息，我曾天都在被窝，幻想和你手牵手。天空不禁飘起了小雨，校门口没有人来接你。如果你允许，能否让我帮你撑伞陪你走？彩虹色窗太耀眼，想来轻传说事情，那天赶走了乌云，教室里头问了你。 哒哒哒，初恋的粉色洗脸绽放的唇蜜，透露爱情来临的小秘密，睡眠般的诺言陷入你的陷阱，抽钥匙希望能够再到你。初恋的粉色洗任性的大眼睛，像棉花糖般俏皮又淘气，没有定好天气，像恋爱的心情，寂寞的不中有你的味道，荡漾在心房。

然十指紧扣着，听同一首歌，那一场大雨滂沱，时间在这里定格。十七岁的我，总爱傻笑着抬头看你说，你说美好和那些经过，你说时间抵不过你我，世界是一个圆，怎么会走散了？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简单勇敢的天真，到现在夜空闪烁，只留下我一个人看烟火。那时候最好的我们，有明亮坚定的眼神。你说这些牵挂平凡而又深刻，却没见你留下任何的颜色。街角那家咖啡屋，路牌已褪了有些简单的快乐，藏在遗忘的角落，哼着你唱过的歌，坐着从前的辆车，记住了什么，忘记了什么。 让我忘了

般愿意比空地，等一场别离，衰老的别离，晚来秋风起，世界凭浪意，既然出天国，何以笙箫默，此情耕耘谁人说。 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今天的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港珠澳大桥近日连接最后一项控制性的工程拱北隧道全线贯通，这标志着港珠澳大桥珠海连接线主体工程实现全线贯通。国务院印发关于建立粮食生产功能区和重要农产品生产保护区的指导意见，提出力争用5年的时间基本完成两区的建设任务。北京市住建委近日表示，近日有多个中介公司在安居客网站违规发布商办项目的房源信息。日前，该网站已经下架全部商办项目的房源信息，涉事中介公司已被注销备案。中国围棋协会等有关各方日前宣布，现在世界排名第一的中国棋手柯洁九段和围棋人工智能程序 AlphaGo 将今年5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乌镇展开三番棋对决，胜者奖金为150万美元。 飘着雪，湿着面，想着谁，红着眼，看不见街角公园空荡的秋千， 谁回不去，放不下，逃不开也走不远，想不透风筝在谁手中断了线， 兜兜转转却又来到相遇的季节， 不知不觉，后知后觉，然后好几年， 我好怀念那张懵懂不经事的脸，骑白马一片片，不知疲倦追赶着时间，少轻言不悔的岁月，你曾说过却还没兑现的誓言。嘿，是否你也一样舍不得那从前，就封它填满未来的流年。

在安阳、西乡、鹤壁、长治、邯郸五个城市地区的中心地带，牛岭山村下方，距离市区20公里。红旗渠风景区是暖温带半大陆型季节气候，四季分明，光照充足。春天温暖多风，夏天炎热多雨，秋天湿润高爽，而冬天寒冷多雪，年平均气温在14度左右，非常适合旅游。红旗渠纪念馆是一座收藏、研究、展示、传承红旗渠历史的一座展馆。馆体犹如舞动的渠，流动的水，是红旗渠形态的抽象表达。纪念馆建筑面积6300余平方，布展面积2950平方米，是旅游不可错过的好去处。另外，在红旗渠青年洞和虎口崖，也是旅行时必定要看的地方。青年洞长616米，高5米，从1960年2月10号动工，于1961年7月15号竣工，是红旗渠的咽喉工程之一，也是总干渠上最长的隧洞。虎口崖崖高100尺，山崖向外突出10余米，就好像老虎张开的大口。据说修渠时，山崖上时有松动的石头掉下来砸到人，于是楚显队长袁阳城带着他的队员像雄鹰展翅在空中荡秋千，飞荡几次才能荡进虎口除掉血石。于是人们称这叫虎口拔崖，而山崖也被人称为虎口崖。1964年12月，红旗渠总干渠的最后一期工程顺利建成。至此，红旗渠总干渠从渠首到分水岭全长70.6公里全线贯通。滔滔漳河水经过了30-40个小时的流淌，倚着太行山的悬崖峭壁，跨沟越涧抵达分水岭，临县人民千百年来享水盼水的梦想也成了现实。而如今，这条整整流淌了52年的人工河已经成为了林州人民离不开的幸福渠，而当年林州人一锤一锤凿出来的红旗渠精神不断被赋予更具时代的内涵。969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红旗渠。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我是雨阳，今天的969旅行者就是这样。

看成美，爱让我们虚伪，我得到你是无辜的安慰，你也得到模仿爱上一个人的机会，残忍也不是自卑，这样的关系你说 怀抱。